醒来，在天边，天边有一片辽阔的大草原，茫茫草原，天地间，洁白的蒙古包散落在河边。醒来，在高山，高山深处是金色的心安，巍巍心安，云海间，矫健的雄鹰俯瞰着草原。 我的心来，我